京城僧宁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欢迎你尝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张，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小底岳鹏英宁上台鞠躬 show time， 看看大街酒吧里，哎，你们试想过你们的婚礼现场是什么样的吗？ 没试想过，因为不太可能。 怎么就不可能呢？ 你想想啊，这事儿离我们这太遥远了。 你不想着结婚？ 想着呀。 你不想着办婚礼？ 对啊， 想啊。 办婚礼你别想着什么受累费事，你想大家随份子，你想数钱。 什么时候办啊？ 问你呢。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呦，怎么一听数钱立马就变得不一样？ 所以那可不，对于我来讲的最大的作用就是收份子钱。 好，那你就算收份子钱，你得给现场准备点什么吧？ 烟酒糖茶 都得有， 米饭炒菜 那是吃饭， 啤酒白酒 那是喝， 十斤火锅 聚会， 反正是都得有啊。 小柱那想想可好了，说什么一进门得拿那草先编一 拿 编席子是吧， 拿草门口挂席子， 不是拿草编一门不是吗？你老说那个弄一门， 那叫花门。大姐， 行行，草多花多呀， 草多呀， 叶儿多。 你还抬个 有这个、花枝招展，有这个大的花朵，然后有那些漂亮的绿叶，再搁上霓虹灯，再喷上那小亮片。 你小柱跟我说好几回了，说他一进门就咚， 我是干嘛呢？ 花门踹塔呀？ 不是，就是爆出那个彩条的那东西，带声儿嘛，咚就出来了。 嗯， 你小柱在这彩条中钻来钻去，钻来钻去，然后 耗呗，他是。 然后搀着新娘走向了红毯， 怎么把新娘还给崩躺下了？怎么还得搀着呀？ 其实应该是新娘由爸爸送进来的， 还崩错了。 要如站在舞台的这一头，等着新娘的爸爸在那一头。 闺女呢？ 带闺女。 话吗？ 他喊一句带闺女，我们这过堂的。 带闺女。 带六个啊！ 把这个闺女给带出来了，然后一步一 三摇。 哎呦，我这媳妇身上有多少虱子呀？ 你在那翘首以盼，走 有半天，我媳妇就能颠弄过来， 绝对的，颠过来了。然后你双手搀扶， 还双手搀扶，给我跪下了是怎么着？爱卿平身， 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你们开启了一段美妙的行程。这时候，燕儿拿手的好活， 我炒一个土豆丝儿。 这时候手起， 手起刀落， 不是手起板儿落， 嘚儿。 最是哎，会打板儿，这是新郎和新娘俩人特儿他。 我们俩穿着他的板儿呢，是怎么着？ 那怎么打啊？定当不是？ 哎，这什么板儿？ 特儿怕， 你别给配音了，行不行？ 当里个当。 俩人说一段，完了一鞠躬，下台去了。 对，你就是走学去了。 这结婚就改了文艺节目了是吧？ 哎，现在婚礼你以为呢？平平淡淡，那有什么看点呀？那视频给你拍着，照片给你照着。好几地好几地的相机摆在那儿，你不给点节目啊？现在唱歌的跳舞的

什么病都打一针麻醉，就这，就是说，比如说哪天小柱发烧了，然后呢，就给他结对这大夫过去， 正好是麻醉科的， 就给他来一针， 哎、 然后给他打晕了，这样他就不难受了。 哎， 我就想问问，那我是什么科结缘呀？ 比如说万一 产科呀，只要我一发烧就给我生孩子。 王大磊呢，跟那个化验科结对的，只要一生病就给他化。 就先放血，拉一管子血。你比如说小花， 我呢就跟临床的大夫结对的， 对，就会做切片，到哪儿先拉开。 别 取样本， 别 干了、 透视的， 这个信息你都没掌握清楚， 就跟这胡说。 人家是和全科的医生结一个对的，就是说先问诊，先到初级诊，哎，您就社区医院就能解决问题，您这可能得去二甲医院，您那得去三甲医院，您这个得找专家。 看来你还多少了解点了。 不是，这起码的这个医疗知识咱得具备一点吧。 我少看了全科俩字儿，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是陌生的病患，你问诊的时间就15分钟了，有可能会用物流配送将药直接送到你们家， 就是 这不错， 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 对了， 包括打针 拿点药， 你也不能一趟一趟的去三甲打，太麻烦了，就为拿点药，对吧，回来到社区打。那这个时候呢，基层的医疗机构如果是诊疗能力不行，医护人员不行，人才留不住，与患者需求不匹配，不就很麻烦吗？所以要解决的就是一个基层医疗的问题。 嗯， 现在据说还有一套智能门诊系统，先用人工智能帮医生来进行一个基础的诊断，比如说，哎，把大磊拉进来， 把大磊拉进来， 比如说大磊头疼脑热啊，那个进医院了。人工智能呢，先上上下下打量王大雷， 扫一遍。你瞧你这一身土， 调王大雷以前的症状。 嗯，闯过红绿灯，违章停车，哎，然后这个作息时间不规律，就这么一条，跟这个身体健康可能有点关系。 然后呢，通过计算，人工智能反正，写王大雷跟人工智能反正。 你要说啥呀？你这哎呦。就他表达意思是给这人工智能急的，你说这按人 人工智能在那直搓手， 哎呀， 你怎么才来呀？ 对呀， 马上就下班了。 人工智能也下班。 废话少说，给药。 什么叫给药啊？ 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虽然没有毒， 一顿吃2斤半也受不了。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斤半也活不了。 废话。 反正这个系统之后再让医生确诊，因为系统有的时候也容易让王大雷给骗了。如果他们到王大雷那个内脏里面开始冲突 了。行了行了，大姐，王大雷现在 已经都不剩什么了。 对，您那就别再分析了， 别糟践 了。希望王大雷健康啊，也希望这个社区服务能够为王大雷以及咱们街坊们多多提供技术支持。 对， 医疗服务。 我们说的呀，这个是按笑话说，但是现在这个分诊啊，这个初步诊断呢， 就提高效率嘛， 应该是已经是系统化了。 还有一件事儿。你们知道现在国博去看展览的话，已经取消纸质门票了吗？凭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馆， 实名制参观。 这个呢，我觉得咱们胡同里可能我是首次尝试的那个第一人。 为什么呀？ 因为我爱看展览，有文化修养。 首次尝试已经是第一位了， 不用再 强调。首次尝试的第一人 啊，好，我是第一人。老爷还想拿那个纸票和他那个本里以前。那是二三年之前， 23年 故宫的那张纸质票放在一起，和糖纸以及压的那花儿什么松子儿放一块 儿。这本书已经要不得了啊！ 压的松子儿， 哎，就你捡那些东西都放书里压着不？ 大油碾子书啊，他们家爱吃那个手擀面，压着切面压里，存折压里边， 旁边写着密码也压。 对，惊蛰了那天桌的虫子也压里边。 对。 什么花儿护底儿，对，反正压多了。 对， 这个本就应该进国博，我觉得。 好啊， 本应该进自然博物馆。 啊，对，进自博。 自博是哪儿？ 对，进自然博物馆，就是以后你们再去国博拿不着纸质票，直接刷身份证，所以身份证就变得很重要了。你有老年证可以啊，社保卡、军官证、护照、港澳通行证、驾照都可以作为。 反正就是能证明身份的都行。 可以作为凭证。 嗯， 哦，不错，很便捷。 为了减少流程取消领票的环节， 那 减少排队时间， 比如说就像小花说的，就那些人，哎呦，我非得拿一张纸质票，要没这张纸质票，我就简直的百爪挠心。 就这么说吧，真有一位也想收藏国博的门票纸质的， 拍张照片洗出来行吗？ 好，聊下一个话题吧。你再想一个事儿吧， 在门口那块儿， 你再想一个事儿吧，你再想一个事儿， 你换一下吧。

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好房子 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该有他，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端，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姐，我听说去这国家啊特难签。哎，这同志你排队后边。 啊，我是排队。哎，这怎么个难签法啊？ 哎呦，就是拒签率还挺高的。 难签啊，哦、这大使馆要搬走了，难办啊。 不好过着呢。 好不容易过，我听说有一人吧，刚说俩字儿就给拘了。 这不他给拘了？ 哎呦，他们怎么？还有这么不人道的刑法呀？ 不是呀，你怎么能不明白？给拒签了，我简说着。 签了，拒签了。 哎呦， 说什么了？那俩字是？ 我可不知道那俩字说什么。 哎呦，那这怎么办呀？我这回这事儿挺重要的。 你应该没事，大叔，你长得这么可爱，跟个胖头娃娃似的。 胖头娃娃， 我听说过大头娃娃， 还有胖头鱼。就说您长得像那个抱着胖头娃娃的大头鱼。 您家有鱼？ 大头鱼，你说我是奔波爸爸就完了吗？ 后面安静一些。 这排队不让聊天啊？ 让聊是让聊，但你声不能太大。 对，您刚才一嚷嚷什么胖头鱼、大头娃娃？ 您听着坏意的。 哦。 而且我跟你说，一会儿啊，还不定分到哪队呢。你分这队啊？ 还分队打吗？胡江？ 不打呀，好几个签证官呢。 哎呦。那我赶 上 这不知道您能赶上哪个签官呢？ 哪签官插门呢？一会儿 不是 签证官，你不出国吗？ 哦， 哎，你看这队出来的时候都这样。 你看那队出来的，咦啊啊啊啊！ 那都是京剧院签证啊。 不是，表情你看嘛，这边顺呢。 我是去探亲，我这么大岁数去看孩子，我没签过。你这是头一回签， 哎、这不好吧？ 我就怕把我 不，我跟您 说，不让我过去。 您可千万别紧张，因为探监这种事儿，一看就能看出您这表情来。 探监怎么探亲？ 我听错。 你哎，姑娘，你签过吧？ 啊。 那我问你，这个签那官儿，他都签什么？问什么呀、啊？ 不好说，有时候他问你干嘛去呀？目的是什么呀？ 对呀、啊， 没什么目的。 有时候他就问什么1+1等于几呀、啊哎？2+4等于几呀、啊？ 有时候他问你 正方形 地儿啊？ 对， 嗯。有人问你有没有熟人在那儿，什么关系啊？ 有熟人啊。 所以问什么你答什么就得了。 他问你有没有出国的经历啊？ 没有啊。 然后你儿子在那儿是干什么呀？ 我儿子在那儿 有没有儿媳妇啊？ 有啊。 儿媳妇多大岁数啊？身高啊，裤长啊，腰围啊，完喜欢用什么样的香水啊？ 儿媳妇让我一老公不了解那么清楚干嘛使 啊？别你啊， 后面安静点。 嗯，又说你那胖头娃娃的。 说不好问什么，我们的意思只是比方一下，因为上一回你看我前面那个被拒签，不是一次被拒，次次被拒，屡来屡拒，屡拒屡来。 屡拒，山东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山东的，反正他就说， 哎，这么着吧，